对面这座大山是山岭重叠，连绵不断，一眼望不到头啊。好地势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韩金虎临时把老窝设到这儿了。长茂点了点头，吩咐一声，点炮马阵。炮响一声，裂开七门，长茂摆了个一字长蛇阵。他跟徐芳并马在都旗之下，往对面观瞧。这阵出去40匹马，满桥坐着40条大汉，这40个大汉都是叫阵官。您说那古代年间，要没有喇叭，要没有麦克，全凭这肉嗓子喊，嗓子不好能行吗？这40个人都是声音洪亮的，喊的还非常齐。平常吃饱了没事，他们就受过这种训练。这讨敌骂阵也有套词儿，简单的意思就是叫韩金虎、韩宝赶紧出营受死。这声音能传出多远去？也就喊了3遍之后，就见韩金虎营门开放，旗号走动，明朝的军队也亮队了。叫阵官退归本队，咱不必细说。长茂立马横槊往对面观瞧，就见正面绣旗之下2马飞出，上水手这个人金盔金甲大红袍，掌中虎头造金枪，一看韩金虎。下水手银盔素甲白袍，是员年轻的将领，手中端着3尖2刃刀，甭问，韩宝。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。长茂就在这等着，就见韩金虎嘴里动狠动狠，知道他在那做安排的，因为远听不见。明营的军兵八字拍开，摆了个2龙出水的阵势。韩金虎带着儿子韩宝飞战马赶奔2军阵。这爷俩呀，现在意见也难以统一。什么原因呢？韩宝认为这连胜2阵错动燕王的锐气，应该呀乘胜追击，大获全胜。韩金虎不是这么认为的，他说虽然说朱穆英父子死了，就燕王的实力而言无关大局。说朱穆英父子死了，那还有田再彪，还有于狗，还有徐芳，还有长茂，还有胡大海等等等等等，那算个什么呢？你乘胜追击啊，追个什么？现在就得稳扎稳打。我还是那个主意，在这坐等援军。我们实力不雄厚，绝不能贸然进兵。为这件事儿，爷儿俩弄得心情都挺不愉快。今天长茂讨敌骂阵，韩金虎还不愿意出兵，韩宝仗着打了2次胜仗，有了本钱了，跟他爹急眼了。韩宝说：“我是3路元帅。”你是监军，我这元帅连出兵亮队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今天让我出去我也得出去啊，不让我出我还得出。满营众将给解围啊，这才把爷俩给劝开。韩金虎长叹一声啊，一看真是儿大不由爷呀。要一想，这孩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他有决意在身，就是跟长茂动手也未必就输了。万一要像宰朱穆英是那么容易，啪把袖子一甩，长帽那脑袋也下来了，那得多高兴。我相信把长帽的脑袋一送到南京，往皇上的龙书案上一放，皇上的病啊当时就得好，就等于吃了顺气丸了。韩金虎也是这么想的，最后这才同意。简短接说，爷儿两个并马来到2军阵，把司将带住， 韩宝把脑袋一拨楞，爹，您在后头给我关爹吧，儿我过去。儿啊，多加小心，看见没？那个雌雄眼识与王硕的，可就是长帽。要不行，见好你就收，咱另想办法。如果要行的话，你能把他杀了，这可是特大的功劳一件。爹，慢说他是长帽，他就是大罗神仙，今儿个也跑不了了，您就看我的吧。韩宝向他爹讨些令箭，飞马赶奔梁军阵。呵，这小子这个狂啊，把胸脯一拔，脖子一梗梗，小脑袋一拨了，是口出狂言。呆，对面那雌雄眼儿，你是长毛吗？你滚过来，小爷等了你多时了，你还不快些来送命。往下说，那话简直难听不堪入耳。你看长帽平时生气，轮到真格的时候，他把气血平住了，心说话，你越骄傲越好，我才能趁虚而入把你赢了。就冲你说这些话，就说明你这小子眼里他没人了。但是长茂没有亲自过去，他把雌雄眼一转，往两旁看看，左有孟九公，右有余化龙，旁边还有小撮子虚方，身边左右还有无数的偏副将。长茂一琢磨，我光听说，我可没看见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我贸然过去，心里没底儿，很难保住性命。最好让别人先过去，我在旁边搂一搂，我瞅瞅究竟这韩宝这小子有什么能耐，坐在心里有数，再打也不迟。你说长毛这小子坏不？他看看孟九公，瞅瞅余化龙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，心说这俩老头啊，这品质不怎么地。要按理说我们还有亲戚，孟九公的女儿孟玉环，余化龙的女儿余金平，是我嫂子，双双嫁给我哥长胜。你说咱们自己的亲属，你们到那个时候怎么就变了呢？保了朱元璋，保了马娘娘，跟韩金虎顺风打旗，你接屁呀、啊！后来燕王的大兵过了黄河了，把你们俩又收降了，你们一看韩金虎不行了，这才倒戈归顺。这个人太差了。如果假如说这阵韩金虎要得势，这俩老头还得滚到那边去，像这种人有他不多无他不少。长毛越想越别扭，一想得了，干脆让他俩过去打几下我看看吧。想到这，长毛把胸脯一拔，众将官啊，扎射！你看长毛领兵带队来的，最高的军事指挥官都得听他的。我说余化龙听令，在。余老将军，你经验丰富，久经大敌，我给你一支令箭，去会斗韩宝。我余化龙吓得一拨了脑袋，心说帽啊，你可不对劲儿，你这不叫眼里插棒槌，给我穿小鞋吗？年轻的人有能耐的都不行，何况我偌大年岁了。有心不听，不敢呐，抗令不遵，掉头之罪。再为难， 自己得顶着。余化龙想到这里，料一迟钝，哎，遵令。我老头心里便不痛快啊。既然我们拿着国家的饷，既然是挂孝征南，人人有份儿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！你有能耐就往外施展，本将军绝不会亏待于你。国家们，遵令。三手大将余化龙万般无奈，催开伯龙马，晃动掌中的神飞亮银枪，是直奔韩宝。长茂在后头瞪着雌雄眼，伸着个脖子仔细看着。单说余化龙到了两军阵，戈登把丝缰裸住，噗噗噗，把掌中的神飞亮银枪晃三晃，摇了三摇。韩宝可是认老朽。韩宝一看呢，来的不是长茂，是个老糟头子，虽然也顶盔挂甲，也挺威风，他感觉到很失望，因此心里头120个不痛快。他把眼珠子一瞪，嘴一撇，我说你是谁？三手大将余化龙。哦，老鱼头啊。哎呀，说来真笑话，就你这模样的还敢跟你家元帅动手吗？你说我说你个什么好呢？我听我爹跟我讲过，我爹对你不错呀，你忘恩负义，又保了朱棣了，你是墙上草随便倒，哪头封印你随哪头，你个顺风接屁的货，你活到世上有什么意思？你快些拿命来。这韩宝话不多，像刀子一样扎到余化龙心尖上。看来这个人呢，别有缺点，也别有短处，一旦这短处让人给揪住，这玩意儿受不了啊。余化龙啊，恼羞成怒啊。老头子把银然一甩，牙牙呸。韩宝，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呢？这两军阵前真杀实战，不是嚼舌头根子的时候，小走招枪，砰，晃大枪分心就刺。韩宝使了个怀中抱月，用三尖两刃刀往外一招架，二马错蹬站在一处，一老一少两马盘桓，杀的是难解难分。你看余化龙那叫三手大将，年轻的时候谁也惹不起他呀，但是能耐是不小，现在上了年纪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谁不服老也不行啊。你心里觉着不服气儿，胳膊腿不给你使唤，气里头不给你使唤。韩宝正在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，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，因此余化龙渐渐不是韩宝的对手。也就打到30几个回合，韩宝一琢磨，你说我跟他伸手都费这么大劲，一会儿茶帽上来我怎么办呢？我得留着点劲儿搁到后面，干脆我就来个省事儿的得了。想到这里他虚晃一刀，左脚一踩这马镫，月牙弓的消息就犯了，咔吧嘻嘻嘻，就放出3支毒箭。因为在马镫里镶着这个箭，他射的不可能高，因此两箭射在马身上，一箭正刺在余化龙腿肚子上。老头子就感觉到腿上一麻，知道不好， 刚要拨马，来不及了，脑袋都发木了，眼前发黑，哎呦一声摔于马下。韩宝手起一刀，噗，把余化龙的人头砍下，哗，军阵上一阵大乱。韩宝把余化龙的人头捡起来，往身后一甩，咦，啪嗒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捡起来挂在旗杆上。韩金虎命亲兵过去，把余化龙的人头捡起来，挑在旗杆顶上，哦，看看这个脑袋哟，哦，我们元帅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哦。咕噜，明军欢呼雀绕，在这块给韩宝助威。韩宝这精神头更来了，长茂命人把余化龙的死尸抢过去，命人安葬，以厚礼安葬。但是长茂一想，这老头也是罪有应得，他把雌雄眼一瞪，看看孟九公， 我孟将军，你们老哥俩住的不错呀，你看着他死了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？你看我就不传令，大概你也要讨令出战，干脆你也过去得了。末将遵令。 孟九公一听，罢了啊，长茂这小子谁也惹不起呀，这哪是打仗啊，这是拿我们老哥俩垫背，正经的穿小鞋啊。可明明是这么回事，有理讲不通。孟九公自可咬着牙关，横大刀催马奔两军阵。简短结束，十几个照面，韩宝这小子又使出月牙功来，一踩着马底下的崩簧，嘎嘣，这下正打到孟九公的臀部上头。孟九公脚着身子一麻，栽于马下，也死在韩宝之手，人头被砍下来了。虽然说死了两员大将，长茂这回看清楚了，这小子决意在这儿呢，怪不得他的马镫那么老厚呢，这里边藏着毒箭，只要用脚一踩，这玩意儿就放出来了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好歹毒啊。长茂一想，我要过去伸手，可千万别中他这暗器。当时传令把孟九公的尸身抢回，孟九公的脑袋也叫人家挑在旗杆上，在那示众。咱们再说韩宝，连胜两阵，他还不太满意呀，长茂，长茂，你听见没听见？你装什么大辈儿算？你小子不敢过来，竟弄一些酒囊饭袋跑这耽误时间来，有种的你过来！长茂，你要再不过来，我可过去拽你去了。你是不是姓常？你还敢不敢说你是无敌大将？这韩宝是什么难听说什么，长茂一点火都没上，他还不想过来。为什么呢？韩宝的兵刃究竟怎么使，长茂看得清清的，坐在心里有数。月牙功是怎么回事，他也有底了。但还有一样他心里不清楚，这韩宝这大袖子一甩，对面大将脑袋就没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他光听说没看见。长茂一想，这个事儿我还得叫准了，好坐在心里头有底儿。哎呀，老往上搭人也不像话呀。他眼睛一转，眼光落在小矬子徐芳身上。我说徐将军。徐芳把脑袋一扑了，心说他妈这雌雄眼儿，又轮到我头上了，拿我当垫背的，准是这么回事。徐芳赶紧躬身施礼，啊，参见孝义永安王。 我说你经验丰富，